做鸳鸯不羡仙境，愿得一心白头不离，如春蚕到死四方而尽。春烟柳绿不如望你，叹这天下谁人不识君，流水无情佳人有意，不与你合最难为天理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我在想着谁，路边的野花不理会，只盼双双却交回。春烟柳绿不如望你，叹这天下谁人不识君，流水无情佳人有意，不与你合最难为天理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我在想着谁，路边的野花不理会，只盼双双却交回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我在想着谁，路边的野花不理会，只盼双双却交回。想着谁，路边的野花不理会，只盼双双却